失去， 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

视线边

真的很爱你。 凡凡，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是基于什么样的场景呢？是那个你看了无数遍的电视剧，还是偶然翻看播放列表发现这样一个直白的歌名呢？这样一首歌曲五天的时间便创作完成了，这是一首写给男人的歌，也是一个男人唱给男人自己的歌曲。歌词简单直白明了，其实不管是直白的歌曲也好，含蓄的歌曲也好，情歌里的世界终归满满的都是深情与眷恋。九十九度是夜归人，听到辛晓琪《原来的我》。

直在怀念，又能够怎么了？我觉得忘了我也不错。 希望在你心上。